找得到笑声，共你再次认识和共鸣。这次协定了身份的更正，散去以后和平，见证过战争的恐怖。我信分手可以很美好，如沉默得到倾诉，仇恨得到祷告，人越放下爱得越高。是爱叫我们散开，别勉强谈恋爱，矛盾未得解决却可放开。让爱叫我们散开，而不掉谁去改，不忍看见失落，因此叫彼此散开。见证过战争的恐怖，我信分手可以很美好，如沉默得到倾诉，仇恨得到祷告，人越放下爱得越高。是爱叫我们散开，别勉强谈恋爱，矛盾未得解决却可放开。让爱叫我们散开，而不叫谁去改，不忍看见失落，因此叫彼此散开。是爱叫我们散开，是爱叫人感慨，矛盾被风吹过会吹进海。让爱叫我们散开，而不叫谁去改，不忍与你对峙，因此我亲手放开。共你再次找得到笑声，散去以后和平。